曾折磨，那么为什么是我活着那脆弱，记忆丢失头，偷袭便逃走，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，也不觉得难过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许可能我会再出现，为了证明你的吻人今生未完，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可能我只要孤冷，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俱焚，幸福已瞒过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走到离分。不想爱谁，偏又为你流泪，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，我能爱谁，把爱混淆成灰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希望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一直认为男人要是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了颜面。我有几次 悠悠挂念你。感情是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。只有你依偎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轮眼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 的浪漫，为你坚持挡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最高检察院称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当中，如果发现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存在着违法行政行为，导致发生污染环境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而且违法行政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的先决行为或者是前提行为的，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并由法院一并审理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从1月5号开始，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，昆明铁路局也将新开39对动车组列车，首次开行从昆明南到北京南、昆明南到上海虹桥、昆明南到南京南、昆明南到深圳北等多趟动车组列车。从去年11月1号开始，本市启动了无烟餐厅的创建工作，共有822家餐厅申报了创建无烟餐厅。近日从市控烟协会了解到，截至目前，本市共出动了300余名控烟志愿者，查访了545家申报餐厅，其中有362家餐厅符合申报标准，183家餐厅还有待改进。从交通信息中心了解到，近日地铁票价正在实施低峰优惠政策，目前本市有24座车站实施了低峰5%的票价优惠，7点之前刷卡进站乘车只需要半价。根据预测，低峰票价的优惠可以调整10%的客流量。据悉，地铁13号线回龙观地区、4号线北京南站以北到西单地区、8通线和6号线东部、5号线的南北段、10号线的北部中部是早高峰压力比较大的区段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，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梦成空，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，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，别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，人生不会只有收获，总难免有伤口，不要害怕生命中不完美的角落，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，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

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悬崖，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，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儿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东银翅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东银翅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，环绕着山东银翅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轻轻跳动的雪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，变模样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天天三五，我倡议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我是时创装饰副总裁耿黎明。时创装饰承诺始终坚持以完美家装为目标，始终坚守全屋全责环保承诺，为每一个精诚家庭提供软装、硬装、定制家具与一体的全屋整装服务。 我是团车网 CEO 文伟。我承诺团车网在每一个购车环节不会产生任何费用，以诚信、务实、透明的服务面对每一位用户，做到让每一位车友买放心车，放心买车。 大家好，我是移动车主服务平台微车的联合创始人李怡。微车承诺以诚信安全为最高准则，为广大车主朋友提供服务，愿成为您汽车生活的贴心伴侣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呢，难免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症状，比如说焦虑症、忧郁症。但是生活当中这种病真的是思考出来的，比如焦虑，如果一个人思虑过多，会迷茫，会焦虑，甚至还会变成行动的矮子，白白浪费了许多的光阴。所谓的选择呢，其实并不是思考的结果，而恰恰是行动的犒赏。所以说做得多了，焦虑自然也就少了。 风缓缓地走，醒来后夜都黑，长大一些，冷漠一些，对谁都防备，可以让快乐逃走又回归，才知道知足无缺的情，谦卑诚心的赞美，那是多么不容易有的喜悦。 相信人学不会打开那上锁的心扉，快乐不需要被包围，不需要擦眼泪，痛快的哭一回。 再次上街发条，重复昨日的忙碌，开始辗转奔波，一个人受的委屈都往心里咽，转眼又是一天，把梦藏在心里面。我是块坚强的石头，有着坚强的意志，坚强的人做着坚强的事，坚强的肩膀担负的责任巨大，我不畏风吹雨打，心里就一句话。 这条路已走了千百万遍，我的喘息没有谁能听见，水流在每层楼的台阶，亲爱的陌生人，请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。 因为我出身平凡，所以要飞到更高，也许外面的世界没有想象的美好，我不管路有多远，也不知天有多高，这些年我受的苦安慰这个陪伴着我， 将不曾为我等待，当我飞奔在梦的路上，我绝不后退， 生活没有那么简单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在你身边， 时间不曾为我等待，当我飞奔在梦的路上，我绝不后退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时间是一个常量，每年365天，谁都不会少。对于勤奋者来说，时间却是一个变量，在有限的时间单位里，实现更多的愿望，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。跳出时间的束缚是最好的办法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秒都适得其所。新的一年，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和时间愉快相处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很多人一提到大学里最痛苦的事情，应该除了高数之外，就是英语四六级了吧。那根据教育部2017年底公布的英语能力的等级表，初步分为了9个等级，在2020年前呢可以推出考试计划，而新的考试呢也将会统一各项的考试标准，实现不同学习成果互认，避免重复应考的状况。小学阶段可以只凭不考，关注兴趣培养，而关于是否取代四六级呢也在讨论当中。不过可以明确的是，英语水平将会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。 回忆起我们聊快乐的从前，像一场梦，我的爱，你是片云，不要害怕，去寻找全新的自己，海阔天空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。